看起来合适呢。 你还醒着？对不起啊，那个，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，我只是想确认你睡着了没有。我？我是那个，我叫做凌霄，是你们人类说的狐仙或是狐狸精。有看到我这对耳朵跟尾巴了吗？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人类吧？你好像还有点混乱的样子。那个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没有对你做什么，我只是想要吸一点你的精气而已。等一下，先不要赶我走了，听我说，吸一点精气不会怎么样的，只是你隔天可能稍微累一点而已了。我真的很需要精气，不然我会没有办法维持原形的。拜托了。真的，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。你这个时间还没有睡，难道是因为失眠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好不容易才找到适合的人选的。我们狐仙吸精气也是要挑对象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体质的差别了。如果体质不合的话，不但我们吸了没有什么效果，对方也会更容易累。所以，可以的话，挑体质适合的对象，对双方来说都会比较好。你大概是我这几年遇到最适合的人选了。可是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再吸你的精气也是有点可怜。这样好了，我今晚先想办法让你好好睡一觉。等你有精神之后，我再来吸你的精气，可以吗？比起再去找别的对象，这样对我来说也比较轻松。而且你愿意的话，我之后也可以偶尔来找你了。怎么做吗？我是可以用法术强制让你睡着了，可是这样对你的身体会有点副作用，所以我打算用按摩来帮你放松。会哦，毕竟我也在人类社会活了好多年，学了很多技术。不过就是个按摩，难不倒我的。所以，可以吗？太好了，谢谢你。那么，就麻烦你躺到我腿上来吧。衣服？因为我晚上都是用狐狸的样子跑出来的，所以不会穿衣服了。反正平常只是吸了精气就回家的。哎呦，你不要一直盯着看了，就算是狐仙也会害羞的。快点躺上来，然后把眼睛闭上。